我亦未曾想过，早上岸获救的我，会突然重堕这冰河。爱是既亲密而生疏，可以化为神仙，可以变做恶魔，一心两极那道我揣摩。负我的怎会杀我，怎会变做我的终极大祸。你从前还曾经拯救过我，是否我信仰的都背弃我。快乐后还太多，这段路给了我很多，这段路走到最终反而伤透我，试过境迁亦难以负荷。同行的你为何渡过自我，愿这歌记下旧时的错，不要像被骗的我，信任谁能为我掌舵。记住爱比恨难捉摸，可以化为童话，可以变做幻歌，这点领会慢了有几多。负我的怎会杀我，怎会变做我的终极大祸。你从前还曾经拯救过我，是否我信仰的都背弃我。快乐后还太多，这段路给了我很多，这段路走到最终反而伤透我，事过境迁亦难以负荷。同行的你为何倒过自我，当天若真正爱过，怎会变做我的终极大祸。你从前还曾经亲吻过我，是否我信仰的都背弃我。快乐后还太多，这段路给了我很多，这段路走到最终竟然毁了我，事过境迁亦难以负荷。童年的你为何挥刀刺我，